又拉萨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寻见万遍，谈恋爱像吃快餐一样方便，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唯一珍惜眼前。会嫌你又老又啰嗦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哦哦，如果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，上天保佑我们。当我们拉掉了牙，花白了头发，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 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咯。 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，很久以前如 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。

宝贝，不要再流泪，离开你是我的不对。好宝贝，不要再流泪，让我们紧紧相依偎。好宝贝，不要再流泪，让我为你擦去泪水。我知道你孤单，需要我来陪。我知道你寂寞，需要我安慰。没有你的世界，天天被思念包围。想你，每夜都难以入睡。我知道 say I want it that

们的爱像潮水，放纵之后收不回，这辈子来不及向你忏悔。请不要离开我，在这下雨的时候，请不要离开我，当我独自喝醉在街头， 轻轻唱着，让人歌。

陀螺转不